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真，70后，成都人，44号厨房主人，学过国际经贸和环境管理。2006年从外企辞职，开了个生态餐厅，进行自己的零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理想。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真。对于自己的生态餐厅，王真有很多想法。最开始是想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场供应系统，实践过从一亩地到四亩地的郊区种植计划，后来转为联合策略，联合了40多家有理想的生态小农和生态农场，做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从农场到餐桌的供应链。 我在自己种菜种了3年之后，我觉得一定要术业有专攻，因为那个餐厅做得越来越大，我们自己种菜是根本不可能供给的，所以我们开始联手，因为北京有太多现在有这种很有良心的小农，知识含量很高的这样的农场主，他们开始致力于在种菜，我觉得大家要联合，我的长处不在做菜，我的长处在跨界和柔和，所以我们就开始整合，现在整合差不多80多家这样的良心小农，我可能是北京有机菜最大的买家，我说餐厅这个行业当中， 就是整合资源是你的长项， 整合资源是我的长项。然后呢，在8个月前，我是老二3岁多，我家老二其实是有肠道问题的，但是我以前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加辅食之后，他就不再睡整觉了。他在母乳的时候是可以一觉睡12个小时，加了辅食之后就不再睡整觉了，而且他情绪上面就是很不安，不像老大非常平静。然后呢，那就搞得我就晚上睡不了觉，比如说你每天两点钟醒，然后他又不睡，要折腾1个小时，你试试看1个月你就会抑郁。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情绪非常要崩溃，大概是今年2月份左右，我发现我只能睡2-3个小时，然后我的家族又有我妈妈和我外婆又有失眠，我就开始害怕我自己也失眠，我就跟我的邻居，那时候在澳洲，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我睡不好觉，他说你要看你的肠道，我说为什么要看肠道， 这有什么关系吗？ 对，他说你不知道现在肠道和大脑的相关性，就是现在肠脑连接是全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所有的一切的情绪问题和神经问题都可以在肠道上面找到答案。其实我对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做了5年食物垃圾发酵，然后我们这个食物的垃圾发酵了之后回到土壤，然后让土壤把它盖着，它在土壤底下是一个微生物的世界，就是一个全然的微生物的世界，然后那个微生物的世界可以非常微妙的来改变这个土壤的结构，比如说它发出一些信号，它会吸引益虫来，然后不让害虫来，它不是害虫的食物，所以就这一个发酵仓我已经有了很多的铺垫，所以我一下子就点通我，而且他跟我讲了第二天我就买到一本书叫治愈你的肠道 啊， 所以从那儿开始我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然后我发现有机是个必要条件啊，必须是有机的，所以这个给我继续做有机给了我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理论基础，所以我就更坚定说我以前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呢，在这套理论基础下，又要把以前的有机食材做重新的组合，比如说像碳水类的面食，以前我们还卖有机面粉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健康，后来我发现这都不是健康的，肤质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前沿的问题。 在你们的健康饮食的这个体系里头，是排斥小麦、大麦和黑麦的，因为它们含有肤质，因为肤质这个东西是会对人的肠道、对人的消化系统产生危害的。 对， 这个东西就跟很多老百姓惯常的饮食习惯差太远了。 是的， 所以你的餐厅是不卖面条的 啊？我现在还有一些老种子面，就是比如说从青藏高原来的藏血麦的面，但是我也准备逐渐的要取替它，因为我发现我家的山西的阿姨，他们山西人做无麸质面食做得好极了，他们可以用绿豆绿豆面，然后呢他包饺子可以用土豆面粉来包，所以现在我在从他那边要学习很多古老的技艺。 那像你这些很前沿的这些饮食方式哈，你跟店里的顾客说得明白吗？人家认吗？ 我确实 没有，你也不用特别的跟大家说， 不用特别跟大家说， 你就提供这样的 对 饮食给大家就好了。 对对，然后我自己做一些课程，就愿意听的有缘分的就现在来听一听。我8个月的肠道疗愈，我自己完全解决了我的睡眠问题。在睡眠问题解决的同时，我解决了我的就是便秘和腹泻的问题，我解决了我的慢性荨麻疹的问题，我甚至连痔疮自己都好了。对不起啊，不应该在这讲这个，但确实是我非常兴奋的。然后呢，我的皮肤比原来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而且就是肚腩，全部甩掉，我花了2年私教都没甩掉的肚腩。 所以你自己践行了一下，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用的。 然后我在发现它为什么有用的同时，我又看了很多的医学期刊，然后我知道它背后有一个很强的理论基础，所以我在自己一边践行一边融会贯通这些理论基础的同时，我又把原来的古法，然后呢用有机食材，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奇妙的整合，不会花任何力气，然后我原来做的所有事情都能够 support 我现在做的事情，我没有另辟蹊径啊，只是把它重新 整合了， 重新又捏了另外一个小面人 啊。但是你这么做多费劲呢？比一般的餐厅可能要花更多的精力，首先你找食材就很费劲，要求那么严格，然后这个制作工艺也可能更繁杂一些，然后呢你因为有这么多的投入，可能你的菜价要比别的餐厅要贵， 现在还不敢贵太多， 要不然你的成本回不来啊，成本高啊。 是的是的。 那你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 就是给自己找很多事儿，我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挺讨厌的特别矫情， 开餐厅就好好开就好了，你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怎么想的呢？ 是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去年是赔了一些钱的啊，在这个上面啊，但是我过了5年的好日子，我从2013年开始做这个食材透明，我并没有说我做全有机，2013年我开始可能是第一个，就是我有几%的有机和几%的不是有机的，哪些是有机的，哪些是不是有机的，因为我一直要做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必须透明，所有人知道我这每一分钱花在哪里，非常踏实的做的，所以餐厅的所有服务员都知道，我要求他们必须要知道我卖给客人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从2013年开始就开始排队，就是我这种概念，大家觉得第一，人家不讲虚的东西啊，就是实在的这个东西。第二，我确实哪一些是小农来的，我全部清清楚楚的列得很清楚。这个食物当中有多少%是什么地方来的，我们餐厅的工作人员都很清楚，给客人的信息也非常透明。所以我从2013年开始排队，就可能一直到2017年我都过得还蛮好的，每天都是 看着很开心， 看得很开心， 有成就感， 不再像2011年刚开店的时候空店，那时候头发白了好多真的是，然后后面就是每天都满，而且都在排队，而大众点评上长期的5星，我什么都没运作，一分钱都没有给过大众点评，但人家就一直给我们在很前面，就是基础工作做得很扎实，所以呢我确实过了很多年的好日子。然后到去年开始不太好过了， 因为 第一房租涨了很多，然后呢人员，因为我呢就是在员工的这个方面呢，我确实花了很大的心思，因为我觉得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某一个夏天我突然开了窍，我觉得我真正的客户是我的员工，而不是外面的客人，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去serve 我的这个真正我认为我的这些客户，所以我们其实人员的储备大于我们的必须 啊， 因为我需要他们要出去旅游，我会资助他们出去旅行，然后要住5星酒店。 这老板上哪儿找去啊？ 我觉得他必须要知道什么是5星服务的内核 啊， 我不用跟他讲太多的话，他自己睡到了那样的床单，他就知道我应该给客人什么样的东西。我其实是懒才这样做，我的那个撬动必须要从他的这个部分 让他自身有体验， 要燃起来，他给客人的服务才会是千变万化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费用是蛮高的，房租高，然后呢2013年却只有50%是有机的，到 2017年85%以上到90%以上是有机的，然后扔掉所有的调料，全部手做调料，这些成本都很高，然后呢，但是我的后端的那个，就这一端的故事是没有讲对的，就是我们还在吃原来的老板儿 啊， 就是顾客这一端啊，因为太多人讲情怀，然后呢，所有都打无添加，所有都打什么安食材安全，但我知道这个无添加食材安全后面是什么，但是很多人用了这个，我觉得是用了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可能俗称话题红利吧，然后我们2017年就没有话题红利了，这个市场被抢的很多，我们又没有大的这种 marketing 的 team 在后面支持，所以去年开始赔钱。 黄真，70后，成都人，44号厨房主人，学过国际经贸和环境管理。2006年从外企辞职，开了个生态餐厅，进行自己的零碳排放可持续发展理想。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真。随着对餐厅的生态和健康要求越来越高，黄真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那就是餐厅开始赔钱。 赔钱，但是我做这个事情，我可能有两个愿景。一个愿景是我希望看到这个餐厅是没有废弃物出去的，没有废弃物出去，我看到很多链条在内部循环，我需要看到。我做的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呢，没有外部的化石能源，未来是我要做太阳能。然后我在餐厅已经做了一个水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是不流出去的，至少比全流出去好吧。有一个人工湿地景观是用来循环这个水的，然后顶上有一个雨水采集系统，然后雨水和这个洗菜最后一道水汇集起来，然后经过酵素处理以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冲厕所，这个是悉尼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场馆，它专门有一个全的水处理的循环系统。我只用了这个概念，当然不可能有人家那样 sophisticated，但是我觉得我这个链条没有花太多钱，但是是可以做的。我需要看到这个，这是我要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我钱花的是值得的，就是构造这样的一个链条。第二个，我需要看到和我在一起奋斗的员工们，他们的生命质量有所提高。我觉得我只要看到这两个，那么这些投资就已经有发挥了它的价值了。 但是哈，之前的日子都很舒服，餐厅一直盈利，好像也没有太费劲哈。然后现在越来越费劲的去做，反倒赔钱了，这个弯拐的有点急。 赔钱说明 不好接受啊， 赔钱说明他的学习曲线已经到了叫做那个边际效益递减的地方了。所以需要找到另外一个曲线，让它边际效益递增啊。所以肠道疗愈我现在在做的这个探索，我觉得它是另外一个新曲线。那么它现在每一个曲线都是 S 型的吗？它先要经过一个很低的一个慢的，然后最后它会到达一个急速升级，然后再进入慢嘛，这个 S 曲线啊。那我现在觉得它还在底端，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声音都在酝酿，我觉得我还能看得到。 但是你就永远没有踏踏实实的长时间的舒服日子过了，可能有安生两年以后又开始有新的点子，为这个新的点子要付出很多新的努力。 就看你 永远在忙活的过程当中了。 你怎么定义这个安生的日子了？我觉得有 定义的。 我定义的是以前我很讨厌礼拜天，因为第二天是礼拜一，我要去上班。但是现在我根本不在乎今天是礼拜几，我什么时候去上班都是很开心的。然后觉得就是不断的有涌现的新的东西，然后让我很激动的东西，让我觉得看得见光。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安生。 也不是说每天早晨一睁眼躺床就能挣钱，那叫安生。 好像我也不知道，没想过。 好像你不是能躺在床上挣钱就能满足的人。 对，我从来不买财富、股票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好像你在意这个过程，就像你当年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什么活都愿意去干。就再苦再累，我们看起来都不可思议，不像个女孩子干的事儿的这些事儿，你都能去干。 对， 你还觉得你虽然一边哭着，但是一边还是去了，就觉得这个过程，你很看重。 对，我是觉得我要创造财富得从一个我理解的过程里面创造。 那所以呢，你觉得现在这个 赔钱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够有所缓解？ 我希望大家都在说撑过这个资本的严冬吧，撑过一两年，我觉得我还是看得到古典的，我听得到古典。因为就是这是个全新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吸引到的人和原来吸引到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只看我周围能量的转变。就之前呢，就是我到处去给人家讲，你看我们这情怀啊，我做这个做的古法，人说好吧，然后很有礼貌的尝一下，不错。现在的状态是，你来跟我们讲讲吧，是怎么回事？我太需要知道了。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变现的这个渠道。但是从这一个前端的这个趋势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很快会吸引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来帮我把它变成一个变现的渠道。我觉得是这样的。但前端 所以你还是很乐观的。 我很乐观。 反正至少我觉得你啊挺不容易的。你想俩孩子的妈，那小着才3岁，据说平常还挺闹腾，挺不好对付的。 对，不好对付，特别黏我。 对呀、然后呢自己做餐厅，现在这餐厅有2家分店， 两家、对， 这么多的员工，然后又在做一些疗愈的课程，然后每天要看那么多的书，把自己的理论整合。 对， 然后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啊，还要去看一看。你今天上午去找两个外国姑娘，他们的肠道疗愈是怎么样的。 对， 你感兴趣还要跟他们聊一聊，然后还要想以后做一个自己的公号，把一些相关的文字的内容分享，图片呐、什么的。哇，我听着我头都大了。 是吗？ 就是每天光对付俩孩子就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了。 是的， 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是怎么安排你自己的？你不会觉得哎呀不行了，我要垮掉了？ 我最近是有点这个感觉。最近这两个星期确实有这个感觉啊。然后我觉得我在看我自己，我觉得是母亲和工作的这两个角色转换对我来说超级难。就现在之前的节奏还是很好的，之前我是可以，因为我做了两年的专业的心理的，跟着大师做了那么我还是对情绪觉察还是很那什么的。之前节奏很好，可以呼吸，最近确实有点没有办法呼吸，转化不过来，所以我决定要慢下来一点点。 所以也不是那种就闷头就死命的往一个地方钻的那样 不是 就还是 看得见， 很注重自己的感觉， 对， 要觉察自己， 对生活质量、生命质量， 其实说白了也都是在找一个平衡， 对 就是我如果觉得我最近不行了，我太累了，或者我走得太快了，我就慢一点，我就歇一歇。 是的， 虽然我很努力，但也不是说一定要强求自己怎么样。 对，我以前可能会，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就是气存丹田去上心，我觉得 稳定的状态哈， 再往就好像吸星大法一样被人家吸出去，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我就开始。其实我以前生活很规律，我9点半和孩子一起睡，早上5点半起床， 我看你早晨一大套呢，各种养生的方式哈， 对对对， 瑜伽啦、冥想啦，还有你自己的那个肠道疗愈的那一套东西哈， 对， 每天也得花不少时间来做这些事儿。 我觉得只要是把安排在过程当中就。你只要是身体习惯了，每个东西在哪一个地方你熟悉了，就很容易。比如早上5点半起来，那就是瑜伽。瑜伽的时候最后有一个摊尸是 Shivasana， 那个时候是特别好的冥想的时期的。然后呢瑜伽之前我会刮舌，那个是印度阿育吠陀的古老的方法。 你涉猎还蛮广泛的。 这都是肠道疗愈整合在一起的东西，也是别人的经验。 然后疗愈的这一部分事情日常做完了以后， 日常对然后就孩子起来了，孩子起来了就全是他的嘛。但是把他们啪啪啪往车里，因为现在两个都上学了，对我来说很好， 解放 了。老二以前不上学，我更难那个平衡，然后就往学校一扔，然后我就开始 忙你 一天的工作，然后我可能会到餐厅去做培训因为我觉得和员工的连接很重要。但是现在我确实觉得我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好，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来帮助我 那你现在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吗？ 最近是有点冲得太凶了最近冲得太凶了，所以我希望能慢下来呼吸。你要说我最近满不满意，我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有点 drained， 就是能量被 消耗的比较大， 对，消耗的比较大，所以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我对自己满意是，就我能够立在中间，然后我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呼吸，什么时候可以跑快，跑快完了我怎么修复我的能量，那个时候我会比较满意。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想 先沉下来， 沉下来就慢，不要想。然后我现在晚上开始冥想了，我以前都没有。然后泡澡多一点， 很努力的人哈，尤其是有很多愿景的人，努力要做事情的人，其实有的时候让他慢下来、停下来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儿。你让他每天认认真真的去工作，去追赶那个脚步什么的那种状态，倒是相对容易。因为我会感觉你们这种特别有想法的人，而且也特别愿意去做事儿的人，一旦停下来会心里空落落的，会慌吗？ 没有，还真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一旦把工作当成是一个依赖的时候，它就不太正常了。就是我需要工作才能知道我的价值，它就不太正常了。我觉得人需要自己的价值是我呼吸的时候我的那个喜悦。那不在乎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我只要呼吸的时候我有喜悦，我的价值就在那儿了。如果有这个感觉在，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你无论做什么都是满盈的，就是好像充盈的。但是我上个星期确实觉得我确实有，我一旦不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干嘛。我一旦觉察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马上喊停了，我可能有两天是这个状态。 那实际上就是说先把自己做好， 是， 然后自己整个状态好了， 是 舒服了，然后把这个好的能量再辐射到你带孩子也好工作也好方方面面去， 必须得有， 而不是相反，而不是说我需要做一个好的餐厅，我当一个被人夸赞的妈妈，很有成就感的妈妈，来反过来证明我自己我是存在的，我是好的，这个能量是反哺的， 这是反哺的。这跟你去吃饭就是暴饮暴食没什么区别。就是你需要通过工作来找到满足，和需要通过当好妈妈， 所以这个先后顺序是先让自己稳定， 对， 让自己的能量能够很顺畅， 对， 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往外散， 自然而然它就出去了。就像我觉得我这次做肠道疗愈，我是就是把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调节得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来追着我，哎呀你那什么东西你给我吧，以前是呀你看我这个匠心制作的好吧来尝一下，现在是不行，黄真你给我看一下，哎你来给我讲一下，是这种状态。 就感觉好像你的跟外界接触的管道比很多人要打得更开，就是一些感知的东西可能深度和广度，好像我觉得你更灵敏， 是， 或者说你是经过一些这方面有个追求，你专门去学过一些东西，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心理上的一些东西哈，包括一些古印度的呀，瑜伽大家比较熟悉了，你说的那些其他的那些方式，什么刮舌呀什么那些，可能大家会陌生一些，但是实际上都是一种关注自我的一种方式。 是的就像我觉察到我自己暴饮暴食之前哈，就是我对食物我会经常饿，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需求，就是一种潜意识的需求没有满足，然后在食物上找到依赖。 说的通俗一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向内观，先发现自己是怎么回事，感知自己。但是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这个程序，或者没时间，无暇顾及自己，他就被外在的很多事情牵着走，觉得大家都那样，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就要这样去做。但实际上你停下来好好的看看自己，有的时候是事半功倍的。 就是，对，当然， 但是很多人我觉得很难停下来，或者舍不得停下来， 是的， 觉得耽误时间， 是的，所以我还蛮心疼这个看到匆匆人流，然后因为有好多来找我要订疗愈餐的年轻的白领，然后说那个黄姐你给我配吧，我说给你配完了我也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哎呀我要出差我很那个什么，我说你来，我说你做，我给你送疗愈餐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想让你学会这个管理系统，个人管理的这一套系统，但是他们都没有时间学，还有一些 CEO 来定，然后全是秘书来管理他们的三餐，然后我说问他们吃的怎么样，哎呀都没时间吃，我说那就不要定，这是真的浪费钱，因为我要的是一个你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就像我觉得我还是蛮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就我一旦觉察到我的能量已经外泄了，我必须要把它收回来，要不然你只有伤害别人，你只有伤害，你会对外界不停的索取，你给我这个能量让我立住，但实际上我自己是有资源去找到这个能量的，那这个资源你必须要停下来呼吸你才能感知得到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最想做的事情是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能很好的关照自己。 我最想 通过你的这种营养餐也好，肠道疗愈也好，这种各种方式来帮助大家